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我们来关注最近上市的新车。首先说谁呢？老车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了一个上市发布会，是吧？ 参加了一个广汽传祺的新车发布会 啊。广汽传祺的哪辆车呀？ GA4。 说到 最近好像广汽传祺出的车好多， 但是 对 GM8 GA4。 你们知道我提到广汽传祺的轿车的话，我印象当中还是想当年很久之前那台 GA3。 GA3 啊， 这个你的信息更新有点太落伍了啊。 对， 至少你也蹦到 GA8 那个级别。 对，就是你知道吗， GA3 当年上市的时候还是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尤其它在国产车当中，它不是号称意大利底盘的调教，然后再加上那个欧洲设计师做的，当年这个属于很先锋的产品。当然 在那个时候，好像很多自主品牌都愿意让什么宾尼、反利亚呀、乔治亚罗 呀给设计，标榜一个国外知名的这个厂家。 对，说明那个时候咱们自己的设计团队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成长起来， 确实。 但是现在， 那时候好像 张帆先生，对不对？ 那就不一样了。 什么贴什么宾法，贴张帆。 那时候好像是中国学设计的朋友们还没有出山，算是吗？ 就是 有学设计的，但是并没有成型的作品出来。 其实那时候也算是一个捷径，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国内消费者的心目当中，我更认那种设计，更认 还有一点 什么 呢？还有一点是国内厂家不敢用。 哎，对， 对吧？不敢用自己的设计团队。 就是还是像我说的，作品还没出来。 对， 现在作品出来了，大家说可以， 确实 厉害了， 还可以，是吧？ 确实，确实， 来，那说回来这辆车啊，先给大家报个价，广汽传祺的 GA4 售价是7.38万到11.58万元，定位级的是家用的紧凑级轿车，一共八款车型， 都是1.3T 和1.5升， 1.5升，对， 两个排量呗， 两个排量，对，两个排量。这车刚才不一水说了吗？这个就是说，这个广汽传祺最近新车频发，确实在那个我们在发布会上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传祺的这个 发展经历， 最近的这几款车的一个布局。他们那个车型注意，最尾号都有个八 啊 ，GS8。GM8、然后还有 GA8， 这是最高的， 这是完成了它这个 目前为止最高的 这三个八的这个战略部署，然后接下来呢，它就会在 该布局四了， 紧凑型的这个轿车领域开始一步一步开始夯实，继续夯实。 那个还有 SUV 是 GS4 对， 那还准备出家用的 MPV GM4 吗？ 有可能啊， 这也说不准， 很有可能， 说不准， 很有可能。 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到这款新车就是 GA4， 它的外观其实虽然是紧凑型家用轿车，但是你看它的长度很长， 将近 4692，将近4.7米，然后轴距是有2660，这个算是一个标准的表现吧， 中上水平 、 它不算一个这个100分的水平，至少算一个85分的水平。 发布会有机会去摸到车吗？ 人特别多，但是我也进去感受了一下，简单的感受。 那我欠欠的问两句， 你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级别的车当中空间是个事儿， 对， 你说长度和轴距都知道了，坐里边小吗？ 还可以，像我这种身高的人坐在后面，腿部反正不顶。不会顶到你那个后排座椅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流失，一定余量的 头部空间 还好。 需不需要弯腰？就是你知道，我说坐在后排，我要把后排挺得笔直的话，会什么样 的？那肯定就稍微有点碰头。 但一般人也不会坐后排，就会那么 对，你一般我们都会很慵懒的坐在后排。 对，坐后排的话，就像自己给扔在座椅里边那种， 就是北叫什么北京滩是吗？有点 得怎么舒服我怎么来。 对。 明 白吧？我能歪着，我就不竖着那种的。 那前排就是都调的 OK 的情况下啊。 这车其实里边，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造型还有中控那一块儿挺好看的，跟原来就是跟它之前的车型不一样啊。我个人感觉是改动挺好看的。 大设计是一样的吧？ 对，然后 方向是一样的吧？ 方向是一样，但是细节处理上面就是跟那个 GS8 呀，你看它说有点相似，但是你要仔细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同的。我觉得这个细节上的改变能够突出它这个家用这种轿车的一 些，就至少在定位上会有一些不同， 对， 对吧？在定位上的不同，造就了它细节当中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差别。 我没看到实车啊，但是我在网上看的这个图片，我觉得这个车的车身，就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觉得车顶有点短，车身比较 宽阔的这种感觉，就比较高 啊， 很有就原来最早美国车的那种感觉。我看是这样啊，实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我能明白你描述出来的那种感觉，啊、 就车体很、 啊、对，它是 很丰满。 张帆先生在现场也对这车稍微做了一些解读啊，这车确实外观设计也是倾注了它一些很多的这个设计语言在里边， 包括他对车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嗯。这车其实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就有一个配置，我觉得挺喜欢的。 哪一个？ 360度全景影像。 哦，最近都比较流行360环视 啊。我觉得这个级别上能上一个360度全景影像，这个算是挺超前的了 啊。 嗯，也只能说它配件的，就是周边的这个配件价格下来了。嗯， 就是是，其实几个摄像头的事儿，但是还有一部分是 UI 设计。我觉得有机会吧，咱们还是能拿一辆这个 GA4 是吧 ？GA4 拿回来咱们感受一下，看看它的这些，包括你说那360环视影像 UI 这个做的怎么样、 嗯， 包括几个摄像头之间匹配中间有没有割裂， 看别晕。 对，我还有就是实用啊。好吧，那今天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总之，一台新车，广汽传祺的 GA4 上市了，售价再跟大家说一下啊，7.38万到11.58万元，很实惠，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好，那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关注另外一台新车。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台 MPV 车型，老车这算 MPV 吗？ 这个算超级 MPV、 啊、怎么叫超级呢？ 可大了 啊， 个儿大， 多大个儿？就跟那个埃尔法那么大是吧？ 哎呀，差不多吧。你看这个没拿到这个具体数据，但是你看这个车多宽阔，感觉多长啊，特有气势的感觉。 就是非常标准的，是属于这种偏商务的拉人这种 MPV 了，是吧？ 对， 包括两边也是这种侧拉门啊， 滑动的电动滑动门， 是电门的哈。 好像有一侧应该是右侧是，左侧不是， 单向的。 对对对。 哦，来跟大家先说这什么车啊？这是东风风行的啊 ，CM7， 自动挡，自动行。 这款车的这个长宽高是5.15米长，1.92米宽和1.92米高。 1.92米，我的天哪， 挺高的。 这是个 一般要是下地库的话，可能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啊。真是， 一般有一些矮的地库，可能是1.85米左右，所以这个车可能下不去。 上面就别搁那个行李箱了啊。 你见过哪个家 MPV 还搁个行李箱？他拉四个自行车是吗？嗯，这是自动挡车型。 对，自动挡， 159,900。 对，159,900。 它等于说原来是没有，还是说加了这样一个？ 它相比之前的自动挡最低配的叫自动豪华型来看的话，其实它算一个增配车款， 算 就是它的这个配置有所调整，然后价格也是相应从169,900下探到了159,900这个级别， 调了一万。 其实你别看这一万，你要是针对于10多万的这几个销售来说的话， 很有优惠力， 将近10%啊， 那 将近10%的一个官方优惠， 有优惠力的。你看16寸的轮圈变成了17寸的铝合金的轮毂，还配全尺寸备胎，这个胎压监测，双天窗，外后视镜电动折叠 LED 日间行车灯，但是也有两个取消了，电子手刹没了， 对， 无故雨刷没了， 然后把这个仪表台给变成硬塑料的了 啊、哦、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 哎是啊，这是 有一点这个、哦、但是变化能让大家能够感知出来，就看大家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车型一般来讲的话，只要你做工不出大问题，因为十几万呢，说咱们选一个 MPV 车，那可能还上不到那种所谓的合资的那样的感觉，也上不到刚才咱们说到那个 GA4， 就是他的这个老大哥 GM8 那样的 上汽大通还得卖， 大通还得卖18-19万， 20万， 对吧？ 那可不，20左右。 所以我觉得在十几万，你要有一个大空间，又不想选那个，比如说金杯啊这样的车，途锐欧这样的车型的时候，那可能风行至少还是一个自动挡。 那配置是挺高的 啊， 配置挺高的， 而且它这个 2.0T 是那个30的那个机器， 这也好修嘛， 就比较成熟嘛，对啊，保养起来也非常方便。 虽然风阻扭矩不是特别高， 够用了。 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它这车吧，第二排有小窗户， 就是、啊，对，我也看到了， 双铁窗是吧？ 不是，对，他说的是 侧边， 侧面的窗户上还有个小窗户， 哦、 就像那个镇远护卫押运的那个、 哦，就是 射击孔。 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愿意开窗户， 嗯， 但是像你像 GL8 第二排也没法开 ，GL8 可以啊。GL8 现在是那个电动升降的、 嗯、 原来是只能开一个缝，是那种负压窗， 压窗 现在是带这种带这种导槽的，是可以上下升的、 哦、 那当时 我 记得特别、 啊、 特别有意思、 啊、 那个上一代 GL8 的时候做发布、 啊、 做试驾的时候， 嗯， 那个应该是13年还是12年的1月份、 啊、 当时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车啊，加了一个这个侧窗户，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那个迎来送往的时候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我们走了啊，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要不然你只能在关门之前你跟人去打招呼、 嗯、 这你关上门之后把窗户降下来一样可以打，对吧？ 明白，就还挺有意思的。 嗯，跟那一块大玻璃要是碎了的话就老心疼了。 你怎么不想想好的呢？反正我看这台车啊，就包括我看那些有一些配置挺高的、 嗯、 那第二排那座椅还带腿托的、 嗯、 然后放倒的，放起后面跟床似的、嗯、大真皮座椅看着还挺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就是这个级别的车型，尤其是 MPV 车型，就是咱们一直在说这个 MPV 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历练， 元年是吧？ 对，所以它在配置上一定要高，就是在尽可能压缩成本的情况下配置一定要高，因为要不然它打不起说我要买一个 MPV 的这样潜在消费者的一个兴趣。 哎， 对， 那其实我问问大家伙儿，就是在这种 MPV 车型，包括这种主要是二排第三排坐人七座的啊， 嗯， 你们觉得它其实在驾驶上应该注意什么呢？是不是说节油性更高一点？ 我觉得驾驶 开起来 一定要稳，是稳，就是别说你坐在第二排第三排，它的座椅的这个放置的位置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你放在后轴附近的时候，那可能你第二排第三排就特别不舒服、 哦、就不能震不能抖， 那肯定 不能窜。 你想你 MPV、嗯、你的这个前排跟第三排相对来讲它是不太重要的， 嗯， 但是第二排那两个座椅你又弄 绝对是核心的， 哎、嗯、又弄这个什么所谓的真皮大沙发，你为的就是让它舒服舒适。 哎 但是你通过一些什么滤震啊减震系统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你说第二排座椅你坐再舒服、 嗯、 它有硬伤啊。 对，再有就是什么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匹配能否做到这个平顺， 嗯， 这点很重要。 一般来讲发动机跟变速箱匹配开车的人可能更在意，坐车的人一般感觉不出来。如果说这个车匹配的说让坐车的人感觉出来它都有顿挫了， 那你我跟你讲这个请个好司机是一方面的，这个老司机他开没开过自动挡车还是个事儿啊。这个我有万年的，我打这两年的网约车什么样的师傅都见过了， 嗯，对，基本上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 有机会啊， 这个几率是在里面的，有的。 对，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新车来了呢，跟您说这两款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像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另外提示啊，这个礼拜五咱们有喊红包啊，那咱们继续关注咱们节目，礼拜五听我们节目有这个红包福利、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